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3。 投資達人主持阿山 Marco Jacky， 賭不為過，輸財是錯。歡迎大家收睇投資達人，我是 Marco， 阿山。是葉楚涵咧，繼星期三啊，響谷草野菜種三元之後啊，星期日啦，由憑住甜蜜一角啊，隨心隨意同埋太陽海岸種三元啦，咁兩日啦，合共贏咗六場噶，頭馬數字啊累積至51場，咁現時咧只係落後咗蔡若翰一場頭馬啫，咁聽日啦泥草日賽啊，你係睇好邊個騎呢啊？ 哇，睇下睇下啦，就騎啦。好接近咯，即係之前嘅馬房，因為咧睇翻咧就係話雖然你話葉楚涵落後緊啊蔡翰一場啦，但係你睇翻第三、第四位啦，方家柏啊同埋高東尼都係48場嘅頭馬，即係落後緊4場嘅啫。咁你話而家就去咗都1/4啦，咁樣即係今季。咁其實仲有餘下1/4嘅賽事咧，咁其實我覺得咧就係話都未係話真係單打獨鬥嘅局面咯，即係分分鐘咧就係話方。加柏、高東尼啊，可能經過一兩個賽馬之後咧，又可能會係再追近啲，甚至乎過埋頭都唔頂嘅，因為佢哋都兵源足夠嘛。係啦，咁就如果你話我今次中意嘅馬房或者騎師方面啊。騎師真係理氣少少啦，因為咧就偉達咧就騎師王個賠率咧熱到1.5倍，好似咧就冇佢冇錢收咁樣。咁但係睇翻阿偉達，哇，騎得嗰8場馬，咁唔係話8場都真係贏得曬噶嘛？我覺得，咁我有啲擔心，但係就係話即係一兩場頭馬應該會有，唔會好似前個即係上個禮拜日咁差啦，即係唔可以應該係上個禮拜三咁差啦，即係可以批死佢一場頭馬都冇，今次係批唔到噶啦。咁你話如果你話馬房方面咧，咁我寧願咧就係話揀馬房啦，咁馬房咧我會覺得方家柏咧都幾好啊，即係 方家柏 係啊，都重兵。不過就係話我始終覺得蔡若翰咧呢個陣容都唔曳，咁我都係揀翻蔡若翰穩陣啲，因為始終你俾阿葉楚涵咁樣逼法，咁樣佢今次即係包括有呢個遠以上啊、勁高手啊、八戰八勝呢啲變配喺度啦，咁亦都有呢個勇敢復星啊、皇帝御令啊、醉起啊、首飾馬寶啊、赤膽啊呢啲博塞馬列陣，咁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咁嘅陣容底下。一定不會話冇頭馬進帳咯，咁我覺得起碼應該最低消費啦，蔡若翰今次，咁你又點睇咧？ 我咧其實咧今日留意咗一啲嘢，咁就係啦，留意到啲 Q 嘅賠率咧好特別啊。 例如咧， 例如11場啦，11場嘅長馬啦，89係啊，89嘅 Q 啦都落重曬飛啊， 11場都係 係，跟住大部分啦都係正 Q 逆過位置 Q 噶。 唔係話咁得人驚， 係咯？究竟咧點解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呢？ 即係場場都係89號， 係啊， 即係8號搭9號。 唔通係咪人哋中意呢啲 number 啊，跟住 number 買啊？ 嗱，我睇翻啦，就係話頭場8號搭9號咧，就係加南搭呢一個全因有理啦。呢條咧就係翻版 Q 嚟嘅，咁佢第 Q 咧合理嘅。咁我睇翻早餐飛嘅時候，得22蚊嘅正 Q， 12蚊嘅位置 Q， 呢條非常之正常啊。即係賽前有人睇，唔係話代表佢一定係呢條單 Q 翻。咁但係其他嗰啲，喂，第二場什麼上合金龍滿街聖人，即係。是但一隻都未必買，唔好冚命票。跟住第三場，望下天下寶博利好，勉強可以搏一搏。跟住第四場咩嚟噶？前途有你真係唔知咩嚟。跟住咧就係、大福來又係啲連場大敗嘅馬。咁即係大福來就由99倍添啦嗰邊。咁你有乜理由條 Q 得7.3倍？ 喂，好唔合理咯，即係其他嗰啲都唔講，唔詳實咁樣講， 就係咁樣先講奇怪嘛。 咁其實係咪真係好多人買 number 咧？呢一樣嘢就唔奇嘅，因為其實都唔係第一次發生噶啦。咁但係咧，只不過咧就係話，好多時我係會見到啲 Q 嘅賠率啦，即係可能買一隻馬，可能都冷門或者半冷門咁樣啦。就拖全餐啊。咁樣咧都係正 Q 而個位置 Q 嘅。即係無論隻馬可能係有十倍咁先算啦，隻邊咁，但係佢拖啲 Q 咧，就係拖曬個全餐都好啦，都係正 Q 而個位置 Q。咁其實咧嗰啲馬咧，即係單一場嘅，因為唔會話場場都係咁。咁樣咧就係會係好大機會闖入前列嘅，即係贏唔贏得就當然要睇臨場嘅發揮同埋際遇啦。咁但係呢啲係值得留意咯，即係早餐飛啊，唔係話去到呢個鐘數咁你上馬會網睇你係睇唔到嘅，即係睇唔到呢啲咁嘅情形。只有咧就係話開飛冇耐，即係可能有啲報紙，咁你一點或一點零鐘即係抄賠率，跟住三四點鐘已經出報紙噶啦。咁你攞緊報紙嚟睇咧，你又會發現到呢一樣嘢嘅。咁其實咧有陣時你寫都要小心啲咁樣去留意咯。 嗯 哼，系啦，咁系，咁你又中意咩马房或者骑练啊？ 嗯，我咧就睇好咗方家柏马房啦。咁佢今次咧就出马九只，咁曾经咧喺季内担任过店马房变倍器嘅有啦，温暖先锋啊，劲进才子、快快赢啊，同埋银子弹啊。咁更将波失嘅就有名城啦、富日、天赋传奇同埋一言为定。咁依家啦，方家柏啊。方家柏落后咗四场头马噶，咁排咗向第三。今次啊，佢咁强阵啊，应该啦可以进一步力逼蔡若航噶。 力逼蔡若航，我啊预计蔡若航坐底起孖咁计，咁一人一步咁，其实都冇乜着数，除非要赢三四场头马啦。咁睇下咧就，不过其实阵容都系唔弱嘅，睇我都一度有谂过想拣佢嘅。咁即系正如你所讲啦，真系喂有啲变配喺度，亦都系报翻啲适合嘅路程。咁其实个阵容唔会差呢个蔡若航嘅。咁睇下呢两个即系前列马房会唔会连场喺度穿 Q 啦。好啦，咁今次嘅重心系啲乜嘢？ 今次咧，我就拣咗两场泥地啊，不如同大家 Q 过关啦。 Q 过关咁犀利，好啊！咁边两场？ 就是第六场啊，六十至四十分泥地千二啊，我咧就拣咗呢只快快赢啦。咁呢只马啦，今季啊跑过两次呢个路程啊，咁无论系正常嘅泥地啊，亦或上次嘅湿慢泥地啊，都系能够赢马噶。咁而且咧两次都担任过马房变倍器啦，咁肯定系评分有利噶。咁今次翻翻嚟跑四班跑啦，因为孭住轻磅啊，咁换咗汤志杰仲好啊。咁赔率啦，亦极都有限啦，啱晒幕后嘅胃口啊。 咦，你讲开就系话即系佢正常泥地又得，湿慢泥又得，啱啱今日啦，咁先黄雨啫。 系啊系啊， 即系好老实讲，听日就系话阳光普照都好啦，即系我唔知道听日落唔落雨啦，因为今日晏昼即系嘅时候咧就阳光普照嘅，跟住之后咧就系可能四五点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黄雨啦。中午我即系见到哇，好好阳光，我都冇带遮，咁啊争啲濑嘢。好彩佢落大雨嘅时候咧，就我冇出到去啫，即系冇喺条街嗰度，唔系真系大件事啦，一定肯定成个落汤鸡咁样。咁你话听日落唔落雨我唔知，但系如果你话整听日阳光普照都好啦，咁其实我觉得个泥地咧都未必话太过正常或者偏快咁样啦，即系可能系未至于话湿慢嘅，咁可能系都湿湿地噶啦。咁其实就系话。對於呢一啲即係兩種泥地都識跑嘅馬咧，其實係一定嘅優勢喺度噶。咁如果我揀咧，我揀咗咧就係八號嘅慣性福星啦。咁頭先都講過啦，蔡若翰會唔會同阿方家柏連場串 Q 啦？咁呢只馬咧係初出嘅。咁點解咁大膽揀係初出馬咧？唔係話因為蔡若翰，即係其實一半半啦。蔡若翰就。因为始终咧就系蔡若翰咧好少可咧就将一啲初出马即系第一场就跑泥地，呢次咧就系即系记忆中啦，即系冇集低啲数据啊，记忆中真系第一次。咁而且呢只马咧就赛前咧都试过咧都四课泥集，咁亦都有戴防沙眼罩去试，咁今次出赛都初戴防沙眼罩啦。 咁嗰四次試呢一個泥地大集嘅話，咁都可以當中有三次啦，都走入前三名嘅。咁證明咧就係呢隻馬咧本身即係泥地嘅性能都 OK 嘅。咁我再 check 翻佢血統方面啦。咁佢祖父咧出住呢個 Stoneberg 嘅，咁 Stonecat 嘅，咁佢。曾祖父就是 Stoneberg 啦，咁亦都係一啲泥地名區嚟嘅，咁反映出咧血緣方面咧就絕對係啱跑嘅，兼且有一檔之利，咁仲加埋個偉達，咁我估計咧就係唔大意都次㗎啦，咁樣，但係冇辦法，因為你睇翻同組，喂，有幾多隻真係識跑泥地，即係起碼有賽績見過啦，冇血統嘅就亦都低過一兩三隻到，咁但係有即係各有缺點啦，一係咧就係排外檔，即係好似馬龍王子啲排外檔啦，一係就好似拼勁嗰啲係啊，贏咗兩場泥地，咁都擔任過馬房鞭配添，咁但係始終佢近進表現可以爭翻，即係爭少少啊，即係我覺得個評分咧可能係浪咗少少，咁加上咧就係失萬黎可能個表現咧亦都冇咁好啊，咁所以咧就我都冇揀，咁我寧願揀係初出嘅慣性復星啦。 原來 咁，唔會得話俾我聽你單Q啊，諗住 唔係再揀啦，我就要呢隻咁都得啊！咁呢隻馬啦，前季啱啱嚟香港嗰陣啊，咁跑過三次呢個路程嘅喎，咁都係大敗啦。咁近兩仗啊，轉向呢個谷草千二發展啊，咁竟然贏咗四場啦。咁其實咁都得啦，以往咧試過五次泥地大集啊，得到兩冠兩亞噶，咁反映到咧泥地係啱跑嘅喎，咁只係咧前季啦未夠成熟啊，咁所以先跑得唔係咁好啦。咁今次用咗呂卓然，仲要咩輕磅排響第二檔喎？咁睇下方家柏同苗禮德啦，會唔會有穿 Q 先？ 哇！真係馬如其名喎，真係咁都得啊！ 係啊， 即係咁樣解馬都得。 嗯，係啊。 咁不過其實又唔係話唔合理嘅，因為即係其實都成日都同大家講啦，咁啊方家柏同苗禮德啦，經常喺度即係埋 Q 咁樣啦。咁既然今次就方家柏陣容咁鼎盛，咁而呢一隻快快贏嘅都熱嘅有個譜，即係熱嘅應該都唔會話好冷嘅。咁但係你話咁都得嘅，我睇翻開飛嘅時候都三十幾倍。 嗯。 咁其實穿條 Q 都過千㗎啦，即係你話臨場飛燈嘅另計啊。咁而哇有個二檔其實有幾著數喎，因為始終你嘅馬咧都係即係跑慣，即係都係有能力嘅馬啦。兼且佢係三歲嘅時候跑過嗰三場泥地嘅啫嘛，咁得咁唔奇啊，因為嗰季佢都冇表現。咁跟住就上一季先開始咧就贏咗三場，今季你都有一邊幾匹啦。咁反映出呢隻馬係有能力嘅馬嚟嘅。咁我再望一望個血統方面嘅，咁你出自 Commands 嘅咁樣，其實就。短途一定冇問題㗎啦，咁而且呢就係都傾向於即係五歲已經係黃金期嚟㗎啦，應該苗禮德都會用盡嘅，咁你無端端跑泥地又唔等話跑返谷草嘅，咁相信呢就係話都係有部署㗎啦，冇理由話減分呢，你減咗幾多就係你即係上次跑到第六咁輸兩個幾馬位喺谷草，跟住咧就唔減分，咁你今場你再輸，最多咪減你兩至三分，咁都幫助唔到幾大噶，因為佢唔係話要落翻落五班跑嘛。 嗯， 咁所以咧就係今場真係有權喺度偷嘅，反正你好多都唔識跑，即係未有呢一個泥地嘅證明過，咁你分分鐘呢嘢喺度偷雞都唔奇嘅。咁如果你話我揀咧，我揀翻啲。正路少少啦，我簡單有蔡約翰偉達咁樣計嘅，咁其實就係話，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今季咧蔡約翰咧好多時都揾啲僆仔嚟到去到搏命嘅，可以啊吳家俊又有啊，呂卓然又有啊，甚至蘇迪紅都有。咁所以咧，我今次咧揀翻阿蘇迪紅嗰只奪目雙人。 奪目雙人好，點解揀佢啊？ 呢只馬咧就近呢兩仗都跑呢個泥地千二啦，雖然就贏唔到，咁但系咧都跑到個第三嘅。咁分別咧就輸俾呢個歡欣星個一頭前面一馬位啦。咁亦都上一仗咧輸俾呢一個如你所願咧就兩個馬位，咁啱得咁巧，蔡漢贏馬。 哦， 蘇迪紅跑第三，即係穿咗條位置 Q 啦。咁其實就上個禮拜亦都有噶，咁好似愛眼光嗰場，咁亦都揾阿梁家俊嚟到騎啦。 嗯， 咁結果咧就係即係跑到第三啦，上個禮拜三嘅時候，咁阿偉達咧就騎喺神奇飛龍咧大外檔都話可以入 Q 嘅，雖然佢穿唔到條正 Q， 但係咧就偉達同阿蔡漢咧都可以穿到條位置 Q。咁今次情況亦都一樣啦。咁既然你話方家柏苗禮德都可以穿 Q， 咁其實就係話蔡約翰咁亦都可以楞翻呢一個 蘇迪紅啊，甚至乎李卓賢都得㗎，因為李卓賢都有經常有幫阿蔡漢贏馬㗎嘛。 嗯。 咁所以咧就係話呢幾條攤路都好嘅，咁再加上咧就係話我成日都有去，即係有陣時都會發現到嘅。 發現到啲咩啊？ 多華人騎師嘅時候咧， 嗯， 就好多時咧佢哋都會包辦呢個 QT， 甚至乎四連環。 嗯哼， 咁今次咦，我哋揀嗰即系四隻馬裏面啦，咁當中有蘇迪紅啦、啊、李卓賢啦、啊、湯志傑啦、啊，都係華人騎師，咁睇下佢哋會唔會喺度穿三紅彩啦。咁、如果你話膽方面， 係咯， 嗱用阿偉大家隻特熱冇肉食 啊，熱噶咯，一定係熱噶啦，咁係啦。 會唔會方家柏好啲呢？即係反正我都係喺度掙扎緊，就緊啊揀方家柏好定揀蔡若翰好噶啦。咁、不如就係用方家柏都係快快贏做膽啦。一來有分頭，咁二來咧就係、是、始終你可能幾個華人騎師咁喺度即係穿 QT， 咁其實都有肉食。咁、甚至乎就係話、哦，我當唔中條正 Q 咁計啊。咁你攞快快贏做膽，咁你拖翻呢啲什麼咁都得咁計嘅，話都起碼都二三十倍啦，同位置 Q。搭對目雙人點都有十幾倍，咁其實你正 Q 位置 Q 咁樣買埋嘅，咁其實我覺得都有著數咯。 嗯，係咯。 係啦，咁好啦，咁呢一場咧第六場，我哋提供咧就係十一號嘅快快贏做膽啊。 好。 咁拖呢一個四號嘅奪目雙人啦，六號嘅咁都得，同埋八號嘅慣性復勝啊。 嗯。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咁樣翻嚟咧再講另一場嘅重心場合。 嗯。 翻嚟見。 投資達人。主持阿山 Marco Jacky， 好快又翻翻到啦！我哋投注大人嘅时候啦，咁另外一场仲收喺边场啊？阿山， 第九场80-60分泥地1200米嘅赛事啊，我咧就拣咗一只银子蛋啊！咁呢只马啦，今季系跑过4次呢个路程啊，得到2冠1季啊，而且咧亦都刷新咗3班班制嘅纪录时间。咁上仗啦，上次就排咗喺11檔啊，都可以啦，轻易弹开对手咁赢马。今次排咗喺3檔啊，继续用翻安国伦啦，再配合翻马房攻势咧，有力连接嘅。 咁犀利？ 系啊。 咁睇翻啦，咁其实咧就系话你可以刷新到呢个班制时间，咁、其实亦都做到呢个1分8秒03啦，咁其实系好快嘅。咁上一次咧就佢即系上排11檔路啦，咁都即系弹得对手之余咧，其实佢做嘅时间都唔弱噶，仲有1分8秒65嘅。咁其實反映出咧就係話呢只馬咧跑泥地就犀利啦。咁而且我再睇翻佢嘅賽績啦，咁佢跑第三嗰一次咧就係跑10萬泥嘅。咁聽日就算你話落雨好唔落雨好，即係個場地點樣都好啦。咁其實對佢影響唔大，即係除非你話個馬房全日冚旗啊，冇辦法啦。咁但係你免睇個陣容都覺得冇可能冚旗先啦。即係你話贏唔到唔旗，即係但係你話響即係穿 Q 即係入 Q 咧，機會咧都好大嘅。即係除非你話即係佢而家第九場啦排，即係跑第九場啦。咁你話頭嗰8場馬，如果你話阿方家柏哦贏咗3-4場嘅，咁我就唔知道佢會唔會咧就係收夠籌啦。即係大家臨場可以執執生嘅，咁你話喺呢一個賽前你要睇嘅呢個人子彈係真係值得睇好嘅。 咁 我啊，我就哇真係都幾踢腳喎呢一場，因為其實咧就係話唔係話真係咁多馬係咁犀利啦。咁如果你話一係咧就係好泥地嘅馬咧，又要排到大外檔，咁都幾惡揀馬嘅。咁我咧就都揀翻一隻。都是蘇迪紅啦， 蘇迪紅好， 系啦，咁就是7號嘅勁飛馳啊。 嗯， 咁呢只馬咧，上次咧先至喺呢個泥地嘅1200一路贏馬啦。咁當日佢排咗4檔嘅， 但系佢檔數11檔喎。 嗱，聽埋先啦。咁上一次排4檔，佢都可以沿途喺包尾啊。咁樣單跑最後嗰200咧，都可以殺曬對手啦。咁、贏嘅駕勝啊，翡翠明星雖然唔係話真係好勁嘅馬，即係翡翠明星即係經常喺泥地都即近啦，即係上名啊嗰啲，但係都未贏。咁、但係咧就駕勝咧嗰日初次出賽，咁都爭啲偷到佢雞。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咧就係話。 那次都是蘇迪龍騎，他很大膽，即係雖然你話隻馬慣常都是後上嚟到搏命噶啦，即係後上跑法啦，咁但係你排個四檔，你使唔使留到包尾先嚟追呢？咁呢一個係一個疑問。咁但係佢包尾咁樣嚟追都可以贏得，咁今次排個十一檔，我覺得影響唔大啦，因為佢都係留喺包尾嗰度衝噶啦，即係除非你個步速好慢，咁啊冇辦法。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今日，喂又有金泉啊、中國動力啊，甚至乎萬事勇啊、巴奇利啊、環數千軍嗰啲，都係擺喺前面走嘅馬，步速慢極有個譜。咁我覺得咧都。對於呢一個勁飛馳嘅後追跑法咧，係即係有著數咯。既然上一次都可以贏馬，咁加上咧就話最近佢喺六最近呢六場啊，無論跑呢個泥地千二好，泥地一里都好，都可以攞到獎金嘅。 嗯， 咁起碼就係話佢嘅狀態穩定，咁 keep 翻住呢個狀態底下咧，就算你話即係相隔咗都係十一二日到咁嚟跑啦，咁我覺得咧都。即係都係一件好事咯，因為如果你話狀態 keep 唔到嘅，咁即係馬房冇理由就話衝衝再出㗎，無疑阿伍碧權咧就係話即係玩埋今季就散倉啦，因為佢退休啦。咁但係咧就係話用得嘅馬佢無謂留俾下家，咁不如自己就係搏得啊搏搏進去啦。咁我覺得就係話喺呢個形勢底下嘅佢喺呢度即係再上名唔奇嘅，咁我覺得咧就係話我就揀呢只啦。 好。再揀呢我呢就要呢隻萬事勇啊，咁呢隻三歲馬啦，今季一出呢就贏咗呢場直路賽啦，咁上將呢輸咗俾另一隻超級馬兵威鎮啊，三個馬位得第四啊，咁今次呢寧願轉跑泥地千二啊，都唔等啊星期日嗰場草地千二喎，咁除咗啦想配合返同系嘅萬事勝啊同日出擊之外啦，其實啊萬事勇啊富系血統咧，亦都擅長跑泥地嘅喎。咁兩次咧是泥地大集啊，亦都可以輕鬆咁向前列翻翻嚟。高東尼啊，今次咁樣安排絕對唔係試馬嘅喎。咁今次咧只係孭114磅啊，有力啊挑戰銀子彈嘅。 112磅，你未計呢一個阿蔡明少咧減2磅 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就真係嘅，咁你就。銀子彈要讓佢17磅，咁我覺得就係話萬事勇，除非佢真係唔識得跑泥地啦，咁但係喂試埋閘又真係跑得即係試得近啦，咁兼且就係話富系嗰邊又都係泥地血統嚟嘅，即係成條副線都係㗎啦。咁其實我覺得今場你又排個四檔，好老實，咁告東尼咧就係話唔會話差得過蔡玉翰啊、大魔啊、方家柏嗰啲嘅體血統。咁所以咧就係話即係萬事勇無端端咁樣走嚟跑泥地咧，一定係經過深思熟慮噶啦。如果唔係，喂，安全啲，我跑翻禮拜日嘅草地千二都得啦。即係起碼你對手即係都係嗰堆噶啦，即係唔會話特別強。咁亦都就係話草地肯定咗佢啱跑先啊嘛。咁但係反而佢寧願咧就係報跑呢一場。咁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搏命㗎啦，因為你萬事勝咁樣嗰啲都係馬房嘅變配器。咁而呢隻萬事勇雖然上次跑過第四，咁啊即係個身份變咗啦，但係佢初出嗰一場呢就已經係都係馬房變配器身份嚟嘅。只不過呢就係佢第二場跑過第四，所以身份變咗嘅啫。咁我覺得呢一場都合理嘅揀佢就，但係睇返喂銀子彈搭萬事勇大二 Q 嚟喎。我係擔心一樣嘢就係熱死咗。即係有一隻冇一隻我嘅意思唔係話一齊冇曬，係有一隻冇一隻。因為咧就可能，因為成日你要發現到嘅就係大熱嘅時候咧，即係大 Q 啦，即係熱得好過分啦，可能5倍啊都冇啊嗰啲 Q 啦，好多時咧就係一隻喺度，一隻完全消失，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情形發生嘅。咁所以咧，大家臨場都要即係小心一下呢一樣嘢咯。咁如果你話我再揀嘅話，真係好踢腳啦，連啲勁飛馳都揀埋，真係唔知道揀乜好。因為始終你話好似金泉咁樣，係連贏兩場啦，但係分別喺直路1000同埋高速1000都贏馬。但係今次，喂，你孭到133磅，讓唔讓得起對手先？即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話，泥地，佢過往咧跑過一次。咁跑到第四，咁輸俾法樂無窮，咁都係過半馬位，咁其實都證明係啱跑嘅。問題就係話佢磅重啦，孭到133磅，係咪真係有能力去讓得起其他對手咧？呢、一個疑問。 好， 所以我唔揀呢只。 咁你揀邊只啊？ 我寧願咧，既然頭先我都講過，佢輸得比只 快乐无穷，咁佢仲要养快乐无穷13磅，咁佢有乜理由唔拣佢咧？咁兼且咧就系快乐无穷咧，当日咧就响呢一个泥地啦，咁虽然系泥块地嚟嘅，咁湿曼泥嗰次咧就输咗俾呢一个猎豹小子啦，咁都输7个几码位，都输几远噶啦。咁但系经过嗰次嘅即系试马，咁其实亦都反映出即系马房都知道只马咧就系话适唔适应嘅。咁上一次咧就系都继续跑。即係經過幾場，即係無端端真係跑高速1200啊，同埋沙田嘅1200都好啦。咁上一次咧就亦都跑翻呢一個泥地1200，因為睇翻見咧佢嘅評分亦都即係減翻啲嘅啦。咁佢而家目前咧都係比佢贏馬嘅評分咧都係多3分。 嗯， 係最唔中意咧就係個檔位比較差啲啦，排12檔。咁不過咧就係話始終只馬都係唔係話即係放頭走去跑啦。其實佢都係即係。中間偏後少少咁樣追上嚟嘅，咁今次排咗12檔，佢仲可以立心咧，就係走嚟後上啦，橫掂都係啦。咁而且咧賽前咧都特登咧就阿杜利來親自試過一課啦，就同佢龜兔競跑嚟到拍跳嘅，咁亦都有唔錯嘅走勢。咁今次咧就亦都重戴翻眼罩，咁佢上次咧喺泥地千二嗰度輸嘅時候咧除咗個眼罩嘅，咁今次係再戴個眼罩，咁有啲咁嘅變動，咁反映出咧就係話。鄭俊偉覺得咧就係只馬上一次除咗個眼罩個表現咧就係爭少少，輸兩個幾馬位啦，跑嚟8，咁輸俾風雲，環保戰士嗰啲咁再環保戰士風雲嗰啲再出都唔見咗，咁嘅咁可以反映出咧就係話今次戴翻個眼罩用意係向好嘅，咁而且亦都即係可以穩定翻個情緒啦，咁其實我覺得。冷門，我覺得呢只咯，因為你始終 冷門呢只， 因為你始終咧就係話排到12檔，好多人都打一個突嘅。咁而且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咁我頭先都講啦，落個雨，咁你場地可能會變得濕慢，咁唔代表係成，即係好多馬都係即係可能喺內檔嗰度會走得多啲噶嘛。咁形成個內檔咧就難上加難。咁可能咧變得仲慢，反而咧外檔嗰邊咧就可能冇咁爛嘅時候咧，咁其實就更加好衝添，好衝好跑添。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排外檔咧未必話真係蝕嘅，即係唔好講話泥地啊，整聽日嗰啲草地賽事都有可能會係咁樣嘅情形出現嘅，即係大家要即係留意一下咯。 好。 咁如果呢一場賽事，喂邊隻做膽好啊？ 邊隻做膽俾我驚我啲熱死啦！ 因為我唔知道會即係到時嗱開條大熱 Q 嘅冇事講啦，咁但係大熱 Q 嘅咁就真係講得唔好聽都唔知夠乜。咁但係你話冷門嘅咁其實快樂無窮啊、勁飛馳啊都係冷門之一。咁如果你話我都係覺得攞翻方家柏做膽啦，4平8穩。你話熱死嘅，我都係擔心熱死嘅告東尼嗰只多過熱死啊方家柏嗰只，因為你個陣容方面始終都係方家柏強勢啲咯。咁有冇意見咧？ 冇意見，你話先。 好啦，咁呢場第九場咧，我哋就講。就揾咗一個二號嘅銀子彈做膽啦，拖4號嘅快樂無窮，7號嘅勁飛馳，同埋11號嘅萬事勇啦。咁望我都唔望開條大二 Q 噶啦，咁但系咧就係穩陣啲啦，因為始終就係話 Q 過關咁計，咁你一拖三過兩關15注飛，即係如果買2穿3啊，咁如果你俾我咧，我就唔會一下子真係買2穿3噶啦，我會點買咧？就係即係我都搞搞大家啦，我啊會買呢一個一拖三嘅2穿1，咁跟住咧單頭另外補嘅。点解咁样做呢？因为头关我中咗嘅话，我当然系寄望尾关都中埋啦。咁但系就系话你第六场中咗，跟住仲有7、8場，咁你可能会有少少变动嘅嘢噶嘛。咁你臨場你要識得執生，咁例如好似你话如果第8場嘅，喂你见到大魔只御王鹰赢咗嘅，摸东一条路。咁你可以臨場，即係可能買即係補多一注啦，即係你可以銀子彈一注咧，就係即係買翻條正 Q 啦，跟住再補多注就係萬事勇走嚟做膽咁樣拖翻轉頭又得，咁你可以有得走賺咯，甚至乎就係話，喂你見到伍碧權，喂連場都入 Q 喎，咁佢又有賠率，咁不如嬲嬲地啦。攞個冷門做膽拖翻轉頭，咁如果你話送到呢一個勁飛馳搭翻呢個銀子彈，你一樣仲 Q 過關，咁你單睇嚟都安全啲，兼且就係話你補條位置 Q 嘅都有著數啊，因為你攞個冷門做膽拖翻啲熱門，咁你條位置 Q 熱極都5、6倍走唔到雞啦，你一拖三啫，咁你有本有利先啦，即係可以咁樣做法咯。好啦，咁今晚咧都有即係。 啲足球嘅賽事㗎嚇。 係啊。 今晚喂好多人都留意住呢一個咧，就係歐聯啊，就係呢一個四強戰嘅次回合啦。咁啊，皇馬對呢一個多蒙特㗎。 嗯。 咁但係喂，皇馬上次輸到4-1，咁即係你話要佢今次淨贏三球。 嗯。 即係淨贏三球之餘咧，最好係3-0啦。咁啊，佢因為咧有呢一個作客入球咧，而可以出到線。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喂呢一場，喂皇馬贏緊啦，一定搏到盡噶啦，唔係佢出唔到線去歐聯，咁點算咧？學阿 Jackie 上次話齋咁樣，喂你冇皇馬又冇巴塞嘅話，咁你起碼弱嘅時候，啲人咪賭少咗咯。咁你啲莊家點樣生存咧？咁但係我又覺得未必。因為好多人都麻木噶嘛，喂，咁你就算你話到最後個決賽係拜仁對多蒙特，又如何啫？唔賭啊？唔通佢哋唔會噶嘛？即係反而呢一場，我覺得有啲隱憂，即係會唔會話大勝咧？咁但係你話要我揀嘅，我都揀唔落手噶啦。你話買乜都我覺得爭啲噶啦。我寧願咧就揀另一場，即係同買，即係今晚另一場賽事啦，就係呢一個英冠嘅賽事，就係米和爾主場對呢個水晶宮嘅。咁我睇翻咧就兩隊波咧就其實又冇呢一個呼吸壓力啦，又冇。即係冇乜呢一個即係要爭升班嘅壓力啦，因為其實就係話係唔係即係水晶宮咧都要咧就係睇呢一個附加賽去睇下升唔升到班㗎啦，即係無論佢今場嘅賽果如何啊，咁而且呢一個米和爾亦都係㗎啦，攞一分就夠㗎啦，唔需要攞曬三分都能夠咧就唔需要話擔心要互吸嗰啲嘢，咁我覺得加上咧就係話今日我睇翻呢一個威廉希爾個賠率方面啦。咁其實咧就係和波突然間由3.4倍落到3.1倍，好重飛。兼且咧就係話你睇翻個波膽啦，個1:1咧即係得5.5倍。咁今朝早咧咁亦都有幾場嘅亞冠杯嘅賽事啦。咁其實都係情況咧就雷同㗎嚇。咁包括邊啲咧？咁我名啊唔記得啊，因為太有棘啊。即係雖然我買咗嚇，咁就係好似呢一個蒲咩蒲項制鐵啦，對呢一個奔跑哥，同埋呢個港島三線對呢個 FC 北京，都係咧個和波咧偏熱嘅。唔係話和波個賠率偏熱，係應該係波膽1:1都係偏熱嘅。咁就係話分別係5.5倍同埋5.2倍嘅。咁結果咧就一隊咧就1:1啦，一隊咧0:0咁樣完場嘅。咁而呢一個咧就米和爾對聖英宮嗰場咧都有異曲同工之妙㗎。咁有陣時大家咧就係話你睇賠率嘅時候，咁可能就話留意主客和，甚至乎讓球主客和之餘，都要留意一下啲波膽啦，甚至乎總入球嘅賠率咧，有冇咩異動？咁嚟而去決定咧，你投注啲乜嘢？咁會安全好多咯。咁所以咧，今次咧就係今晚嘅足球賽事方面啦，我提供咧就係米和爾對水晶宮呢一場就係和波嘅。 好。 咁啊，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咧就今晚先贏波，咁啊聽日咧再中埋呢個 Q 個關，係 啊， 咁樣咧和味啦。好啦，咁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嚟緊星期五，咁亦都會有我哋嘅即係投注大人嘅提供啦。咁啊，再次同你哋波馬齊贏，好，下一次見，拜拜。